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星期四晚上8:01，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今天头发跟身体的颜色相得益彰，而此时此刻我听不到我自己在说什么的泽华。 Hello， 大家好，我是刚才这个描述了一下泽华老师的这个头发和衣服一样颜色，以及我们俩今天都格外显眼的粉曲。 坐在我旁边显得非常的粉。 对，而且我今天明明觉得我够鲜艳了，但是在你身边就暗淡了呢。 哎， 我都不是夜空中最亮的那一个了。 所以想看一下夜空当中最亮的两颗星的话，方式非常的简单。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还有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酒吧，点进来就可以看到非常璀璨的泽华老师。 哎，看到我们俩以后，好像生活在小村庄当中，如果是我们这样打扮的话，晚上即便没有路灯，好像也不太容易迷路， 当黄灯是不是？ 不太容易找不到对方。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叫做马小军，跟我们相比，就穿着打扮上要朴素一些啊。欢迎小军。 啊，我刚才想到的词也是朴素。 哎， 跟我们今天可能主题有关系，嗯，是不是？ 来，小军先跟大家打招呼吧。 各位朋友，晚上好。 嗯。 我叫马小军。 嗯啊，你是原创歌手哈？ 对对对，是的。 然后是民谣那种风格吗？ 算是民谣风格的。 嗯、 因为有些歌可能也不太好确定定义。 嗯哼，小军那个， 哎，我其实特别想知道，是因为、啊、我们直播间温度比较热，还是确实有一点紧张和害羞，耳朵和脸都通红？如果看到我们视频的朋友们可以看到一下。 不，可能是见到樊雪这样美女有点害羞，是不是？ 也有可能比较热。 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首先通过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 C 位主打歌来好好的认识一下小军以及小军的音乐哈。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还要来两遍，不需要两遍啊。C 位主打歌，我们今天会带来哪一首歌作为第一首？ 先唱一首《小村庄》。 小村庄， 对， 这是你真的在一个小村庄当中写出来的一首歌吗？ 对，是的，是的。 是一个怎样的小村庄？ 所居住的地方还是老家？ 我老家也是在村子里，所以说，歌曲的内容的描述，基本和那个环境是差， 是真实发生、真实存在的一个小村庄啊。 对对，因为就是。比较符合这个北方的这个村庄的这种感觉。 嗯 ，OK， 那我们先听听这个小村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好的，好的， 来，欢迎小军。 好，谢谢。 窗前的小小屋檐下是燕子的故乡，晚饭后邻居三三两两坐在石头上乘凉，谈论着今年的庄稼长得怎么样。在这个宁静的小村庄有我儿时的梦想，如今我已经长大了也娶了新娘。在这个宁静的小村庄生我养我的地方，就没有回去看一看苍老的爹娘。小村庄有我儿时的梦想，如今我已经长大了也娶了新娘。在这个宁静的小村庄生我养我的地方，很久没有回去看一看苍老的爹娘。在这个宁静的小村庄有我儿时的梦想，如今我已经长大了也娶了新娘。在这个宁静的小村庄生我养我的地方，就没有回去看一看苍老的爹娘。 哎呦，听了好想家哦，有点想哭。 我感觉你眼眶已经湿润了。 对，是我儿时的梦想。 所以你儿时也是生活在小村庄里？ 没有，就是有过那么一段生活，就是我姥姥自己有一块地 啊， 对，就在自己后院里有一块地，就是想到了在那段时间里怎么什么去下河摸鸭蛋啊，就赶猪赶鸭子的时光。 那是多大的时光？ 那是我上小学吧，可能小学一年级二年级这样。 是待了一个暑假还是每个暑假都会去的那种？ 待了两个暑假。 嗯， 然后就维持两年，然后那个地方就拆掉了。 我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想到了一句诗词啊，就是少小离家老大归，相依 老大回 啊，老大回。少小离家老大回，老大归， 一个意思。 相依无改鬓毛衰。 那可能是我们版本不一样，对，但是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的。 哦，这少小离家老大回 啊，吓死我了。 确认了一下啊，确认了一下。 我自己记忆出现了缺失。 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到小村庄之后，再回去之后有了感受吗？ 啊，其实我离家还算近，因为我家是密云的 啊， 就是说可能 就在这一个圈里 啊，就是说因为这个歌曲的内容呢，就是写的时候可能是有个人的一个感情，然后因为他也有很多人都在北京嘛，可能也会想到其他人，就是说一个综合的一个。 你是一个经常回家的人吗？就是回小村庄里的人吗？ 经常回。 经常回哈、啊。 那也很远啊。这其实、其实我觉得这好像都跟跨市的似的，从这头到那头真得有个点儿的， 真到天津差不多。 对，那真得有俩三点儿的。 对，是的是的。 歌里面好像唱到说，在小村庄的时候会想到那个儿时的梦想哈。 嗯， 对。 你儿时的梦想是什么呀？ 其实我小的时候经常想着就快点长大，然后就 小时候都这样啊、 对，赶紧到社会当中去，就是 到社会当中去干嘛呢？没有明确想法 啊，就是我那会儿就很想 自己主宰自己， 当一个成人，然后去体会这个成人的事情。 因为小时候会觉得大人们特别的自由， 哎， 想干嘛干嘛，为所欲为，还可以赚钱，赚完钱以后自己 来。长大了之后的呢？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呀。财政自由之后，但是你也会发现就更多的烦恼也会出现了。 是的， 是的。 哎，那事实证明长大之后你现在 是越长大烦恼越多。 哎，你就越来越想回到小时候了是吗？ 我现在做梦都在想一些穿越文，就是一睁眼哎十二岁。 其实我觉得只有小时候才是真正快乐的，因为你很多事情你都不会去想，你想的就是每天该吃饭了回家，然后上学，然后就是玩。 可能最大的烦恼就是哇，今天的作业不会做，考试考砸了，跟哪个家的小朋友闹别扭啦，是不是？ 最大的烦恼不应该是我好喜欢隔壁的旁边的那个？ 那是甜蜜。 就是该怎么办呢？ 甜蜜的小负担。 哎呀，烦死了，还要写作业。 是的。 好，小村庄，听这首歌曲之后，我又想到了那个梵高的那幅名画， 嗯， 就那个星空。 星空， 哎、 Sky Night 的那个 啊、那首歌很好听。 哎， 是的， 就感觉是在这个宁静的村庄当中，晚上好像什么都没有，整个世界非常的宁静， 就是、宁静的一个氛围。 哎，你那小村庄就是这样的吗？ 对，因为我歌曲就是包括吉他前面编的，也是要体现那个村庄的那种宁静，就是要突出那种意境嘛。 但是我看就有些影视作品哈、涉及到的凡是在这个小村庄当中生活当中的人们，可能内心深处有的时候会幻想来到大城市当中去，是吧？想离开这样的地方。你那个时候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您说我小时候是吧？ 对， 嗯， 就是在村庄里生活的那段时候 啊、因为我 觉得无聊， 嗯，还没有这样的想法。 没有， 因为在村庄生活的人，他就是相对还说对外界的这种沟通交流还是比较、 小军，咱们离话筒近一点啊， 还是比较闭塞的，就是说， 嗯 啊，因为小的时候，因为你也没有太到外面的世界去看过， 嗯、 你也对那个就没有太大的概念。 那什么时候走出来的呢？ 那也不好奇外面的世界。 那会儿是挺好奇的，要不说就是着急长大成当一个成人嘛。 啊、那这一晃就长成这么大了，现在呢？ 现在觉得还是别那么快了， 还是小村庄更好一点哈。 啊、对， 胶原蛋白在流失。 这樊雪永远关心的都是胶原蛋白这个问题。 是的，我真的在20岁之后就开始连吃块糖都觉得有罪恶感了。 那你说你未来25岁、30岁时候可怎么办呢？ 哎，真的，我现在不敢想这个问题， 想到就头疼。 是的，脑瓜疼。 好吧，这是我们第一首歌《小村庄》，接下来带来哪首作品？ 接下来唱一首《晚霞里同醉》。 晚霞里同醉。 对。 那也是哪一天路上看到晚霞以后的真实的感受吗？ 其实这首歌的歌词不是我创作的，是我很好一个朋友创作的。 嗯 啊，然后正好就突然看到这个词，很快就有了一个曲子。 啊，是他看到的晚霞，跟你没关系。 没有关系， 你只是看到词儿想到的想法。 对对对， 来，晚霞里同醉、啊、听听看。 苍茫暮色归，牛儿踏着青山晚霞回，淡得我不愿丹青独睡，玫瑰真知道浸着多少泪，愿随着风飞，心随着爱追，我的爱何时归，这风飞心随着爱追，我的缘分你 是谁家的谁。叫飞都说千里有缘来相会，今天的酒不要留着明日醉，我与爱共举杯，晚霞里同醉，云随着风飞，心随着爱追，我的爱何时归，随着爱追，我的缘分你是谁家的谁。 晚霞里同醉，这首歌乡村民谣了，算是这种感觉 啊，就是 美酒晚霞里。 然后我听这首歌曲就觉得很像，这个编曲有点像那个 500 miles 离家500里，当当当当当当当，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对，那首歌特别好听，我非常喜欢那首。 你当时是先看到这样的歌词？ 先看到的这首歌词 啊， 就是 我觉得歌词其实有一点小小的忧伤。 其实 这也是我刚才 还是 感觉出来的， 对吧？ 有一种那种跳跃性、 就是、你觉得歌词有跳跃性？ 对，就是鸟儿伴着苍茫暮色归，然后是牛儿踏着青山晚霞回，就说， 然后紧接着我的缘分是 谁的谁 啊？对， 然后 一个洒脱的伤感， 牛它走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种颠簸的感觉、然后牛可能还会带个牛铃，然后还会有叮当叮当那种跳跃性， 就是很生动。这里面也有提到小牛小鸟， 对， 晚霞喝酒美酒，就觉得很生活。但是刚才像泽华老师刚才说到的，就是我其实一开始听的时候也是觉得有一点伤感，但是到后来随着这个节奏和旋律的不断的起伏，又觉得是好像是一种潇洒的伤感。 对，其实它是一种美好的一个喜悦，就是说、 也有向往， 它不一定非得哭嘛，就是、 可能向往更多 一 点， 用一种非常好的情绪去表达它。 对，我刚才看到我们小军也是这个样子，浑身摇摆， 有这种感觉。 那而且你看，就是在村庄里生活过的人，他其实你看对牛啊、羊啊、铜铃啊，他有一个非常鲜明和非常生动立体的一个形象感， 对，而且很有感情。 看到这样词之后，他的那种线性的感觉他能出来， 是的。 所以包括这首歌的编曲，我觉得它也是一种线性的发展，这样的一个编曲 是立体的。 对，就是他必须要出来那个就歌词要表达的那种就是意境。 就像在开车的路上，他随时在切换着不同的风景。 对， 你就说那种伤感的话，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经常出现一些无奈的时刻，我们就无法言喻的一些时刻，但是你没有办法，就在就是生活当中风景，你还得继续往前走。 对，因为是有伤感，但是有的时候你会有好的东西来渗透到你的就生活当中， 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伤感已经不太重要了，就是 对， 胭脂肺腑，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曲。 对对对， 也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我们节目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哦。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还可以跟我们的一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就是新浪微博啦，然后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嗯，很好奇小军什么时候开始唱歌的？ 嗯，其实我写歌挺早的。 多早？ 有十年吧，差不多。 那是大概是十几岁，二十岁。 因为我是80后，就是20多岁的时候。 20多岁，当时是为什么想写歌呢？20多岁其实已经不算早了。 就是纯粹的喜欢，没有任何的。 那个时候有乐理基础吗？ 那个时候没有。 就是喜欢，边哼边写。 就是有那种想法，就想，因为在那之前肯定要弹过一段时间的吉他，就可能会有一些唱过一些其他的翻唱呀。 你吉他是自学的还是跟人学的？ 吉他自学的。 自学的。 哇哦！ 自学是八谱啊，还是什么样方式？瞎弹弹出来。以前弹棉花。 因为我刚学吉他的时候，就几乎我是没看到过培训班什么的。 对， 只有一本书，他也没有视频，然后就买吉他会。 你就跟着书一点一点学的。 一本书，对对对。 哇，那真的很难。就我有朋友就是在网上搜那种各种 视频 攻略，对，攻略视频，什么骗人的，那是什么十几天教你速成。 其实最主要还是练，就是。 对，其实主要还是肯下功夫。 对对对。 你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吗？ 我小时候不太喜欢唱歌， 因为感觉你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 对， 我就从中学的时候开始喜欢音乐 啊， 因为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听音乐。那时候 听谁的歌？ 就是我上中学的时候，像崔健、郑钧 啊、 朴树 啊、 罗大佑这些歌手就特别火的时候。 那你那时候喜欢听，然后你是敢在公众场合唱歌的人，还是自己偷偷洗澡的时候唱的那种？ 那会儿家里有个录音机嘛，就在家里跟着录音机唱。 是录音机还是复读机？ 录音机。 自己在家里。 我小时候跟过复读机在录着玩。 真的？ 真的呀。 那会儿也录，录完的话，然后回来自己还听。 哎呀，简直太有年代感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唱歌了。 从那会儿我就是那会儿是喜欢，但是那会儿还没有接触吉他，那会儿开始喜欢音乐。 那20多岁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想法，想写第一首歌，还是就写着玩的开始就开始了？ 就没有太明确的非要写歌。就是说，这等你弹的多了之后，就有一些想法，你就想要用这个方式来 有一个出口。 对，因为可能就没有其他的方式嘛，就喜欢吉他，然后就用吉他来表达。 这是我们的第二首歌，然后这一弹就弹了十几年的时间。接下来带给大家哪首歌曲？ 接下来唱一首《故乡的月亮》吧。 好， 故乡的月亮。 哇，我们每一首歌都是有具象的，你有没有发现？村庄、晚霞、故乡、月亮，而且都好像跟我们所生活所处的地方有关系。 所以我们的标题就在住在村庄小村庄里的马小军嘛。这个也是故乡是还是那个小村庄吗？还是另外一个？ 故乡的月亮。 这故乡是那个小村庄的故乡还是？ 这个其实这歌有点怀旧，因为我描述的是那个可能现在可能很多地方已经非常少了，这种歌词里描述的这种内容就是。 那我们 很好奇。对，来吧， 先来听一下这些怀旧的。 那听一听现在是不是听不懂。像我们这种00后可能就听不懂。 我刚想说像我这种95后，天哪，你怎么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10后。来来，不要打扰你的情绪。 将思绪抛向远方，窗外的灯火辉煌，掺杂着汽笛的声响。 让我想起了故乡的月亮，直到邻家的女孩有没有找到心仪的对象，不知道村头的老张有没有当上今年的村长，不知道小妹她今年春节能不能添件新衣裳，我知道牵牛花一定会开在门口的篱笆上，将思绪抛向远方，窗外的灯火辉煌，掺杂着汽笛的声响，让我想起了故乡的月亮，直到邻家的女孩有没有找到心仪的对象，直到村头的老张有没有当上今年的村长，直到小妹她今年春节能不能添件新衣裳，直到牵牛花一定会开在门口的篱笆上，直到邻家的女孩有没有找到心仪的对象，直到村头的老张有没有当上今年的村长，不知道小妹她今年春节能不能添件新衣裳，我知道牵牛花一定会开在门口的篱笆上，直到牵牛花一定会开在门口的篱笆上。 作为10后的我表示完全可以听得懂，哎， 完全没有代沟，是不是？ 听不懂的点在哪里？我刚才猜测是不是因为这个牵牛花这个地方。 嗯，牵牛花 是、那个、 怎么了？ 现在城市里能见到牵牛花很少，哎，你不觉得？ 啊，这还真的。 歌词是， 哎，小军，咱们还离话筒近一点哈、啊。嗯。有两句歌词， 不知道小妹她今年春节能不能添一件新衣裳，因为现在的社会就是、 啊、就买衣服太随意了， 衣服可能新衣服 啊，可能就过年的那个仪式感没有那么浓了，是不是？ 不是，他说现在就是大家买新衣服太容易了、 啊、 无法理解买不到新衣服这个事情。 对，就是因为就是我写的主要是一些乡村的题材嘛。 嗯、 那我们明明这个年龄跨度挺大的，但是就是、这个、 少来，你一个小时之前买了几件新衣服你就说吧。 不是，就是我其实特别能体会他说的这个，是我小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对，如果说我在过年前，如果妈妈在一个月前没有给我准备好新衣服，我就开始心里发慌，就在想完了，我好看的衣服都被别人抢走了，这可怎么办？ 而且那时候会觉得过年时候从里到外都得是新 的，是 的，连内衣袜子都得是新的，全套。 如果再看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强烈，是不是？ 我最近的一次失落感就是我不再期待过年的新衣服了，就是以前还会期待自己给自己买新衣服、 哎、 然后前年的时候过年我连自己都没有给自己买新衣服，然后那一刻我居然有一点小小的失落感，就小时候那种仪式感它没有了， 完了，到年纪 了， 生活还是需要仪式感的，这些仪式感可能会给我们有很多的甜以及感受生活的一些机会。 这是第一句歌词、嗯、第二句歌词呢， 这个是第三句歌词 啊。 第一句是 忘了。 这 个是 咱可刚唱 的时候，他们有唱的时候那个 啊 顺溜。 对对对，第一句是不知道邻家的女孩有没有找到心仪的对象，就是 啊，心仪的对象， 对， 现在这个是更常见的事情呀。邻家的女孩就每年都没有找到心仪的对象。 邻家的女孩， 这张大妈李大婶， 谁是你 对门的女孩真倒霉。 你说过年每次都说，你说你咋还不找对象呀？ 是， 你看怎么看这条件这么好？ 真的，子华老师有没有被催过？ 哎呀，这常态嘛，所以这手到擒来。好吧，这里是正在同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很短很短的休息之后呢马上回来， 哎，一会儿见。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星期四晚上8: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resh Radio， 我是非常 Fresh 的泽华，从头到脚都很 Fresh 的。 我在他旁边突然间显得暗淡了的粉雪， 但是依然是更加的 Fresh。你知道，在年轻的时候穿非常浅淡的粉色，都会凸显得非常的漂亮， 什么嫩， 就胶原蛋白真的是，哎， 这其实也不是年轻了，是越到年纪反而越穿这个鲜艳的颜色了。 不是应该商业， 比如我们两个 商业吹捧吗？互相的夸一下对方吗？ 我这掉到泥潭还要给你拉下水， 真的礼尚往来。来来来，欢迎大家啊！除了通过广播 FM 97.9，哎。98.2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看一下直播间当中的我们到底有多寒碜。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选择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一下今天寒碜的泽华老师。 哎，我们今天 我是不要跟你一对， 这位嘉宾在我们面前又格外的不寒碜。 对， 虽然穿衣比较朴素， 嗯， 但是呢音乐类型包括音乐的歌词画面感非常的强。 是的， 比我们这个颜色要鲜艳的多得多， 就是感觉给我们拉到了 村庄里 非常小的时候。 欢迎马小军。 哎，我发现我们的主题今天一直在怀旧，哎，一会儿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怀省现代一点的。 我在猜想小军是不是就是一个怀旧的人。 嗯，因为民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中性，它不是很潮流的一个音乐。 嗯 啊，就它就是因为咱们听那个什么离家五百里，是它有时就是一直是那样，它就是一个很不是流行歌那种潮流的感觉，就是 嗯， 它可能就是说，我觉得它吉他就带来了这种朴素的这种特点，因为吉他的声音它本身就是朴素的。 那有没有今天就是我们跳脱出村庄来到城市的这种歌曲？ 樊雪意思说，你有没有想要尝试过改变一下自己的风格？ 嗯， 从来没有过吗？ 啊，会有， 嗯， 就是说以后的歌曲会有。 哎，我真的好期待哦！ 以后是多久以后？1000年以后？别等到， 因为还有很多歌没有制作，就是说 啊， 可能会 其实有这个想法， 对，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来，这倒是， 让我们也期待着 多面性可以逐一的这个发展出来哈。 是的， 本身 被我们节目发掘一下。 首先带来哪首歌曲？ 带来一首《女儿情》吧。 好 啊，上来就翻唱了， 这是我们的挑战环节喽。 没问题啊，想挑战的话，我们就先挑战。 啊，可以。 好， 好， 那首先进入到我们的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因为我们嘉宾没有戴那个耳机啊，他并不知道我们刚才放一个片花，现在还不到唱的时候，现在还不到唱的时候，对。 我们刚才是小小的放了一段《等你来挑战》的片花， 太可爱了呀！ 以为开始了， 你听过《女儿情》没有？ 我听过这个《西游记》里面的嘛。 啊，你听的是就最原始版本的那个吗？ 对， 啊哈， 最原始版本。那今天我们是改编的吗？ 我们唱就是最原始版本的，是吧？ 就是用吉他唱了。 啊哈， 好， 那我们先回顾一下，好不好？让大家先通过一段 MV 回顾一下原版的这个《女儿情》。 带我们来到每年暑假都会看到《西游记》的这个 场景，绝对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 是的， 包括这个女儿国的国王， 国王 出来的时候油爆琵琶半遮面的那个景象， 哇，貌美如花，多少年过去之后还是会觉得太漂亮了。 哎， 来吧，看一下这个原版的女儿情， 请 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太精彩了呀，我觉得每年过年的时候被提问为什么你还这样单身的时候，就可以用唐僧的这段话来回答， 为了苍生。 我觉得最经典的是那个国王的那句话，世间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 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呢？ 我们都已经如此优秀了。 OK， 非常经典的一段哈， 非常的，今天我们的主题真的是非常的怀旧了，你这一下子把我拉回了小时候。 女儿情，来，我们听，接下来就听一下这个小军版本的。你还好吗？ 好， 因为你刚笑得很开心，会不会进入不去？ 应该没问题。 来，有请小军，女儿情。哎， 双双栖蝶双飞，埋怨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说什么忘却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只愿天长地久，与我一众人儿紧相随，爱恋意，爱恋长相随。双栖蝶双飞，埋怨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 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只愿天长地久，与我一周人儿紧相随，爱恋意，爱恋意，愿今生长相随。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只愿天长地久，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爱恋意，爱恋意，愿今生长相随，爱恋意，爱恋意，愿今生长相随。 真好， 哎呀，我是真的听到泪目， 哎，真的， 有点泛泪花了。 你今天简直了呀，前半个小时哭了一次，后半要哭一次。 因为就是想到了一句话，世上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哦， 这真的是后来才想到的。就在小时候其实特别烦女儿国里面的那个国王，觉得他真的好烦啊。但是到后来再看这一段的时候， 为什么是嫉妒人家长得美吗？ 没有，就觉得哎呀，看着他又不喜欢他。对呀，干嘛这么矫情 啊。 一直到后来再看这个片段的时候，当时唐僧回头对他说，他俩凝视，他对他说，若有来生，然后没有再说别的，就骑马长去了。 嗯， 然后就当时是不懂的，再到后来再看这一段的时候就觉得很心酸。直到后来看到一个片段啊，就是这个扮演者20年之后再相聚，朱琳， 嗯， 就是我们特别美的女主， 刚才 MV 当中也看到了，嗯， 非常的美。然后对着徐少华，就是扮演唐僧的那个演员老师说，玉帝哥哥20年一别，此生唯愿你好。然后当时底下的人就大家就很泪目，包括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现在想起来我就浑身鸡皮疙瘩。 应该 真的啊，好像9981难当中，对于唐僧来说最难的就是这一关。 女儿国国王应该说，嗯，玉帝哥哥说好的此生你就单身的状态呢，20年过去之后 你还是没头发。 好吧，这首歌曲我觉得写得很好一点，是把这个高，哎，我们所谓的高高在上的女王，她那种平凡面，嗯，对于爱情的那种少女的那一面， 是的， 写得很淋漓尽致。你是很喜欢这首歌吗？ 我觉得在我听过的歌曲里边，就词和曲能达到特别高的意境里边，我觉得它算是 它非常打动 您， 是不是 啊？非常高的。 可能很多女生会比较喜欢《女儿情》， 哎， 因为代表了这个女生的爱情观点哈。 对，真的，我就很喜欢这首歌。 啊， 后面也有翻唱的，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原版。 小军呢？ 嗯。 我也是特别喜欢这首。 也是代表你的爱情观吗？ 因为我觉得它里边有很多这个感情和其他的东西纠结的一个都那种感觉写的特别到位。它非常纠结，就像你。 所以你也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 有可能。 你的歌曲当中的爱情歌多吗？ 嗯，爱情的歌，有一些， 到现在我们还没 有 听到。 有 现在为止没有离开过小村庄，然后看到都是风景， 故乡啊，月晚霞， 对，月亮。 因为开始写的歌可能就是随着心写 啊， 后来觉得，因为写歌我觉得不能只写自己，就应该写一些 万千世界 啊，就是对对对，因为民谣嘛，我觉得要多写一些。 谢谢王大妈呀， 别人的那种。 世界这么大，我要带大家去看看，是不是？ 嗯，就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有一个想法，但是他没有这个写歌这个，他没有从事这个方式， 嗯，对， 所以说他没有办法去表达他的想法。 嗯哼， 所以说咱们 好极度哦，你会写歌， 可能就是 你就能 也没有咱们，只有你。 对，只有你在座的各位，只有你。 我们也很想有咱们。 我们是极度， 就是有很多写歌。 那是刚才听到了翻唱《女儿情》哈，那接下来带来哪一首自己的作品？ 接下来带一首《无法表达》。 好， 就叫《无法表达》。 对对对。 好，听听看，继续欢迎小军。来吧。 好。行李准备去往一个陌生的城市，找个地方让自己重新开始。外面的风吹得好大，静和嘴里刮了许多风沙，时间白来的鸡巴，打个酒馆也告个别吧，还是打个站台，曲之间发生了许多事情，包括这场非常失败的爱情，也就这样完蛋了。火车开了，太阳也出来了，出的景色多美啊，像是恋人拥抱的感觉，像那种幸福我无法表达。 这一次真的是出现了爱情， 哎， 这画面当中的一对情侣， 是的，但是还是别人的爱情。 还是别人的吗？ 其实就比较抽象的，还是 哦，就也有自己的影子。 就是说我写的是日出的景色，非常美的那种感觉，特别早上它是非常有希望的。就是 我从来没有看过日出， 因为这首歌整体听起来， 你真的从来都没有看过？ 我从来没有，就睡不起来， 白活这么多年。 每一次说看日出，然后一睁眼就已经是中午。 其实我是有一次坐火车，然后去深圳的火车，就是 那个绿皮火车哈。 对，正好在是那个坐的晚上的火车，那会儿我坐的时候要。是 十几个 天一夜才能到。 哦，那20多个小时， 很多年了。正好快到早上的时候，就出太阳那会儿，正好路过就有那个水， 有水的地方， 日出，然后就倒影在那个水上，就是，然后就整首歌它是有一种颓废的感觉，其实，然后呢，它就是用日出来做一个反比，因为太阳它是非常有希望， 充满希望、向往的， 就是一个相互衬托的。 那这首歌无法表达，我们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或者悲伤的东西和事情没有办法去表达，但是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非常的痛恨自己。我觉得自己一定是学习不够好，没有办法描述出来， 就是、表达不出来。 但是可以唱啊，是不是？这又到了我嫉妒的点了。 林忆莲有首歌曲叫做《词不达意》，大概就是有的时候有一种感情是彼此之间好像没有一个准确的词可以让对方理解好自己一样。跟无法表达其实有一点相像， 有一点相像。 所以学唱歌吧， 这歌名也非常好。 哎，无法表达，刚才也说到这个日出哈，你们俩都是见过日出的哈。真实见到日出的那种心境是什么样的？ 是真的，哎，你有没有 安宁还是 天安门看过升旗啊？那你都没见过日出，肯定也没见过升旗。 我有文安宁。Very very young， very very young， 就是小朋友的 时候，整个人都严肃了呢。 但是不记得那个具体的， 并不记得那个感觉了。 对， 那路过天安门的那个感觉，你记得吗？就是会有莫名其妙的向上的感觉，就是澎湃、心潮澎湃的一个状态。然后日出的时候，真的就是我在天安门看升国旗的时候，就觉得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奋发读书。每一次在路过或者是看到日出的时候，其实都会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的。 那这是反雪的状态，让我想到就第一次戴红领巾时候的那种。 对。 小军呢？你见到日出的时候呢？ 我见到日出的时候，就是会让人比较能静下来，因为 真的吗？ 就早上就是 又困又 黎明之后，就是刚出太阳那会儿，其实让人感觉是特别美好的。 是的， 那就李健有一首歌叫 美若黎明， 对，就那首歌，他那个我觉得就是那个配乐还有那些就听感上，就完全就表达了那个意境。 Okay， 因为有的时候我经常会有的时候会失眠，就失眠的时候可能会。 那你经常可以看到日出？ 可以，就是到早上还没有睡觉的时候，就5、6点的时候，我就会听一下那首歌，因为外面的人别人还没有起床，就只有你一个人醒了，然后听那首歌的感觉。 我想到了一首歌，最近特别的火，早晨起来推开窗，今天又是美美的。 没有听过， 真的吗？ 你要不要哼一下，唱出来？ 我还真的不会哎，就是看到就有人发那种小视频，很火的转发。对。 不过听小军这么一说吧，就觉得小军这失眠有点严重啊。 我们不提倡哦。 早上5、6点钟还没有睡着，注意好身体。 没事，因为我以前是有的时候总喜欢喝茶，可能一到晚上还想喝茶，然后就会。 小军今天还有歌曲要给大家唱吗？ 今天要不然再唱一首吧。 好，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大家哪一首歌呢？ 再唱一首情歌吧。就是， 好， 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唱的一首情歌，就是， 等了一晚上终于等到你。 名字叫世事无常。 世事无常呀。 这真的是个情歌吗？ 是一个情 歌。 好，那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好。荒野的苍茫，而我却奔向无尽的远方。当你在风雨里 我轻许着愿望，而我却不能陪在你身旁。世事总是无常，真心只能相望。世事总是无常，爱人啊，请你原谅。在萧瑟的风中，而我却不能改变流浪的方向。当你在冰雪里刻画着我的模样，而我却不能被你穿上楚楚衣裳。世事总是无常，真心只能相望。世事总是无常，爱人啊，请你原谅。世事总是无常，真心只能相望。世事总是无常，爱人啊，请你原谅。爱人啊，请你原谅。爱人啊，请你原谅。 那种很温情的感动。哎， 爱人啊，一定会原谅你的。 很好听。如果今天大家没有听够小军的作品的话，哎，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其他方式找到你吗？ 嗯， 微博有，以后可能会发一些歌，因为 现在用的比较少 啊，就是我的微博的名字就叫田园马小军。 田园马小军。 嗯，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小军之后的作品吧，然后有时间欢迎常来玩。 好，谢谢，非常感谢。 谢谢小军，也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祝各位晚安了，拜拜， 明儿见，拜拜。之后再